再见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毒阳不长，说了几千年，你说有谁能把这个事说明白？我能给你说明白，什么叫孤阴不生？就是光有父母之精啊，我们就出生了，就变成婴儿了，就变成人了，没有这个阳。中医所说的那个正气，说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这个正气就是它。针对病菌病毒，它叫正气；针对我们的阴，它叫阳气。它有俩名，我给它起了俩名，也不是俩名，把它综合起来，它叫元气。在皮肤表面，它叫胃气。所以这个孤阴光有人，那病菌病毒来了，谁去消灭病菌病毒去？负责消灭病菌病毒的就是他，这个时候他叫正气了。说正气存内，他要在啊，病菌病毒就不敢来。所以孤阴不生，毒阳不长。什么叫毒阳不长？如果光他，他也活不了，他也不能生长，他是依附在我们人体的。这个阴没了，他上哪待着去？ 互相依附的是哈。 对呀、啊，对，相互依赖吗？密不可分吗？共生共存吗？ 这脑海当中就出现那个阴阳鱼这幅画了。 哎，对，阴一阳，你看 互相转化， 相互转化， 互相交融， 相互调节，相互依赖，保持阴阳平衡。我说中医伟大，就伟大在这儿， 生命形式才诞生。 对呀、啊，你老说阴阳二气，你说800年也不带有人听明白的。 这个概念比较抽象、啊、 对，你看这显微镜都已经出来了，人也依然不知道这个阴阳到底是啥。中医还有一句话，就是现代中医经常讲的，那些医生啊讲的，就说阴虚阳虚，老说阴虚阳虚。 所以有人说这个中医是糟， 说不明白吗？ 他理解不了，他生气。 哎，对，这回我都给他说明白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是这个是不是忽悠？什么叫阴虚？ 就按照你说的，就是中医已经意识到了，只是说他没有看见，形容的有点抽象了。 看不见怎么能形容出来呢？他只能形容一个大概。哎，元气由父母之精和后天自然清气、水谷精微之气所组成。那没有水谷，没有粮食和水，那父母之精能活吗？饿死了。那是营养，这个营养啊，不是给父母之精自己用的，不是给第一基因组用的，还有第二基因组，他也得用这个水谷之精、水谷之气，他也得用这个。 他生存也需要。 他也是活的吗？我们的第一基因组细胞是活的，细胞是需要营养的，他这个细胞也需要营养啊。他需要什么营养啊？他俩都需要水谷精微之气。刚才我说啥叫阴虚阳虚？什么叫阴虚？是阳先虚。 中医有句话叫阴损及阳，阳损及阴， 它俩是相互转化的， 互相转化、啊 哎、但首先吧得先阳虚， 就他抵挡不了了，他调节不了你了，他出问题了，他功能衰退了，你这阴就自然出问题了， 一损俱损啊， 一损俱损，他俩是一个生命的整体，所以阳一出问题，阴就出问题，阳一出问题就加剧阳出问题， 互不可分的， 对，这才是真正的阴虚阳虚。那么中医呢还说啊，先天之本，后天之本，啊，肾为先天之本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这个就这么说，说不明白，为啥说不明白？就是说不知道那个阴到底是啥，阳到底是啥？他认为，婴儿在母体里头，那个营养啊是靠肾来供养， 叫肾为先天之本啊， 对呀， 脾为后天之本。 为啥脾为后天之本呢？出生就不靠肾了，靠脾胃来吸收营养了， 能吃了， 能吃了， 能喝了。 哎，不对，这是表象，这是猜的。 那我们营养不就是靠吃吗？ 那你说这个后天之本就是管吃的啊？它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个真正的先天之本是我们这十万亿第一君主父母之精，这位先天之本。什么为后天之本？出生以后又来个阳，又来个正气，又来个一百万亿，你说他算啥？那你说中医根本就不知道他有这一百万亿，那你说他是什么？那他变成啥也不是了。这是后天之本，他俩合在一起才叫元气，得合在一起才能合成生命。怎么脾胃？脾胃那个胃呀，是装食物的，不是吸收的，真正消化吸收的是这一百万亿，能合成一千多种酶。你把米饭食物吃进去，你放到哪里头啊？得先放在胃里边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能消化？得靠酶分解，纤维分解酶把食物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这叫消化。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，没有一种食物不是大分子的，没有小分子，全是大分子。动物的、植物的这些食物的 酶来自哪里啊？ 是有益菌合成的，它合成的有益菌的功能啊，不光消灭病菌病毒，它还是营养加工厂。之后我会详细讲这个问题。它合成酶，说老牛吃草，那还能挤出奶，还能长一千多斤，凭啥呀？你连纤维分解酶都没有，能把草纤维给分解吗？ 就说有益菌也能帮助我们分解这个酶哈。 有益菌它合成酶 啊，不是分解，是合成。 合成，然后这个酶是分解食物的。你说老牛那胃能把草分解啊？ 就是它能参与我们的消化哈。 消化是靠酶，它都不分解，你还消化呀？这叫后天之本，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不知道，那肯定可能是脾胃。你看，你就这么说，就不对了。真正的后天之本，这是这一百万亿。真正的先天之本是我们身体的十万亿。 那他这个十万亿就是在全身都有吗？ 从里到外，整个我们这个人全被他保护起来了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就把我们整个这个阴给包围起来了。接下来我会一样一样的去讲。我只是说这个有益菌和我们人的关系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后天之本。那么到底什么是人体内自有大药？这一百万亿它是大药，它是什么大药？这是管病菌病毒的药，这是正气，正气是大药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有它在病菌病毒不敢来了。它管病菌病毒，把病菌病毒管住了，万病都是病菌病毒引起的，那就是把万病管住了。这个药不是人造的药，它是老天造的， 自然造化啊， 它是自然造的，它是有生命的，活的，这是大药，管病菌病毒的，管万病的，这叫大药。啥是大药？人造的那都是外因，它是内因，与生俱来的为内因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。今天我们的病为什么越来越多？是抗生素把它伤害了，所以病越来越多。人造的药好多都是伤害它的，这就叫是药三分毒。三分毒是因为伤害他了，那个外因，我们今天病多是因为他出问题了，内因不起作用了，内因受伤害了，所以咱们治 都解决不了疾病的问题。 它是影响内因的， 它本身是内因，内因被破坏了，外因不再起作用了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吗？ 哦， 内因已经不起作用了，为啥病多？内因出问题了。 就是你一直在强调内因，包括你的这个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哈。 对呀， 这个内因很大程度上就指的是它，是吧？ 与生俱来，它是元气呀，它是正气呀，它是阳气呀，这不是内因吗？它跟我们阴是一起形成的，你说这不是内因吗？这是生命的本源呢，这不是内因吗？它受到伤害了，那你说你还靠人造的外因还能解决我们的疾病吗？有很多事情啊，就这我说的这些东西，你上书本你去找去，你什么书本你能找到我说这些东西？它不可能有啊，这些东西只能靠物，只能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就中医说的那个这个元气啊，由后天自然情气，父母之精。那现在父母之精我们看见了，跟显微镜看见了，像小蝌蚪似的带着小尾巴，是不是？那个羊也看见了，这俩是一阴一阳，这俩是阴阳二气。所以这个中医又说，人呐，是有自愈本能的，自愈本能 自然康复， 自然康复，这个比药还厉害。但是自然康复得有个前提，就是阴阳平衡。 对， 阴阳不平衡能康复吗？是吧？那什么是阴阳平衡？什么是自愈本能？就是这个阳要受伤害了，你拔了药都不带好的。 你要把它调好了，有些病就自然就退了。 本能自愈本能自己就好了，就说这个阳要没了。你永远都没有自愈本能，你把它恢复了，自愈本能就恢复了，离开它你还说什么自愈本能？就是说中医有一句话叫得阳气者生，失阳气者亡，有它在，得到它了就活了，就能生存了，它没了就得死。你看这话说的多好，那它俩是一体吗？它没了，那病菌病毒就来了，那就得死，全身烂，从里到外一起烂，没有他保护，没有猫看着，老鼠随便，他就是这个道理。人死了为什么全烂，光剩骨头了，你说肉哪去了？因为病菌病毒吃了。有益菌不吃肉，有益菌不吃肉，这个正气阳气他不吃肉，这个细胞不吃肉，怎么知道？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你活着他要吃肉，哪有说病菌病毒他们都捞不着了，剩下两小时就开始长它吗？它就搁里头里外里里外外一起吃呗，那都让它吃光了。 多少个亿来的？这个 一百万亿吗？ 一百万个亿啊， 是不是？ 它要吃起来还了得？ 它要给你吃，它不早都把你吃没了？ 就是。 它不但不吃，它在这保护你 啊， 这叫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它要在吧，病菌病毒就不来了，不敢来了。有它在，你看，病菌病毒就不来了，你就不生病了。他是保护你的，他不但不吃肉，他还保护你。可是你非得要吃肉，你吃这个肉，病菌病毒喜欢呢，他不喜欢呢。 哦，还有这一层关系哈。通常理解，吃肉呢可以导致这个高血脂、高胆固醇。 通过我讲这个，那我就明白了。这个有益菌本来就不喜欢肉，他要喜欢肉就吃你，不就完了吗？你吃的肉吧是食物，食物吧你是为了你香。可是你这个阳这个正气他不喜欢，因为他的食物链不是肉，他的食物链是什么呢？是双歧因子，是果糖，是单糖，是寡糖，是低聚于麦芽糖， 这他的食物， 这是他的食物。这个食物是在粮食里头，在蔬菜里头。我们吃食物既给我们自己的阴吃，就给我们的体细胞父母之精吃，同时还给这一百万亿吃。因为这一百万亿生命是有生命的，活的，它需要营养，它这营养是靠我们吃，我们吃这个东西给阴吃给阳吃，是给他们俩吃的。可是你一吃肉，他不喜欢这个肉。我都说一百遍了，喜欢肉吃你多好啊，靠你吃那肉干啥呀？他既然他不喜欢吃这个，你还非得要吃肉，就为了你自己香。因为一般人不知道体内有这玩意儿，不知道体内的阳是啥，这个正气是啥，这个阴是啥。那我这么一讲，你说他是不是就是这么个道理呢？所以你说啊， 这是从这个角度哈、啊，换个角度，这个肉啊也确实少吃一点好。我目前来说，这个，您做过这个？ 我做过大量试验呢。 养殖业哈、啊，也知道这个饲料了， 对呀、啊， 是不是肉当中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残余的这个 药物、 抗生素、 抗生素、激素，是不是？ 对， 为了长得快，在饲料里头加各种各样的药，各种各样的生长素，完了都对它吸收了，进入体内了，肉里边有药物残留了。说你老吃这个，完了又转到我们人体了，你说这到底有多大好处啊？今天吃的肉跟过去吃的肉不一样，过去那个肉吧没有这些个有害物质，这今天的有害物质多了。 对， 那么还有一个角度来说呢，那谁都知道说那个母亲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不能老生气，特别爱生气的母亲孩子爱生病，是吧？你一生气体内就产生一种激素， 哦， 这种激素吧就是有害的，生气产生出来的，所以进入奶水， 情绪可以制造毒素哈。 对呀、啊、它产生激素吗？ 嗯嗯， 婴儿吃这个奶水，这个有害物质就进入婴儿体内了， 这个激素对人不好哈、啊、 生气你喂奶对孩子有影响 哦。 嗯，可是我们吃肉呢，不是让那个猪生气，是把它抓住了杀它，它绝望，激素不，它分泌激素不，分泌毒素不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吃这个肉对你身体你说有好处没有？你要不吃肉就不杀生，谁也不吃谁去杀去？这个杀生啊也不叫迷信哈、啊、就说你这个心狠啊、我杀啥我都干，就这个人没有，就不可能再有善良，没有慈善慈悲心， 相对来说哈， 对呀、 啊、他狠 就狠啊， 这个一种慈心哈、 啊、没有慈心。所以你要不吃肉呢，就人人开始长慈心慈悲之心，他就和谐。那因为这个我做过实验嘛，我在北京我买一本书，别人推荐的，叫刘太医，有这么一本书， 这名字就叫刘太医， 就刘太医、 嗯、 他呢就说人喝牛肉汤好。那时候吧就是不太明白啊，就是好多朋友都喝牛肉汤，天天喝牛肉汤啊、说这个老喝牛肉汤啊，这强身健体啊。那天呢我就是也买的牛肉，我让他们，我说你给我熬点牛肉汤喝，早晨熬完了喝完了没喝了，我说晚上回来接着喝呀，那是夏天，晚上回来我就在那整显微镜去看那个病菌，这时候到吃晚饭的时候了，早上那牛肉汤没喝了，我说我得接着喝，把牛肉汤端过来了，端过来想喝的时候还没喝呢，我就想起来了，这放一天了会不会长病菌，我就把那牛肉汤啊， 职业病哈、 啊、就用那筷子就蘸了一滴，就滴在那载玻片上了，上边盖一个载玻片，我就推在那显微镜底下就看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金秋送爽，银贵飘香，喜迎中秋，欢度国庆，天三奇全体员工祝北京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。值此中秋佳节和国庆节来临之际，我们特在9月24日至28日开展金秋惠赠活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温馨提示，秋季是各种慢性病高发和复发的季节，也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的季节，北京天三奇永远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因为那个显微镜跟那电视机连着，它放大，把那个菌呢放大这么大， 就像我们这个、 就像这似的啊、 哦、 就像这么的，哎呀我一瞅啊，全是杆菌呐、啊，密密麻麻呀，一点空隙都没有啊。 一夜间？ 不是一夜间，就是一天，夏天嘛。当时看完了吓坏了，我说我亏了，搁显微镜看一下，要不看不就喝了吗？就这一看完了还敢喝吗？这是大肠杆菌呢、 就是 嗯、你说它是大肠杆菌呢， 那跟这个花生一样的， 还是密集杆菌呢， 一样一样的，和这个花生 对，就是 它们就形状也是一样吗？也是 跟这不一样，这里它有球菌，还有链球菌，它那啥都没有，就全是那杆菌，那就是简直不满了。 就常说那大肠杆菌哈、啊，就导致人拉肚子、腹泻、肠炎。 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认不出来它是什么杆菌，我肯定知道它不是有益的，因为放一天呢变坏了，夏天间嘛， 是不是？哎，这那次我才知道，肉汤爱招病菌。 也就是说，你说的这个病菌喜欢肉。 哎，所以之后我就感兴趣了。我说我再做实验，熬一锅肉汤，再煮一锅菜汤，然后再把那个水 对比 一同放那了，放上两天，这回给我显微镜再看，肉汤一看全是病菌，菜汤也有几个，哎，就是腥崩几个，水一点没有，烧开的水放两天，一个菌都没有，水没营养，病菌不去吃它去，哎，菜汤那个病菌不喜欢，病菌就喜欢肉，所以说吃素有啥好处？就这么简单，只有研究，只有做实验，才能发现这个问题。你不研究不做实验，那哪知道啊？有一次，我一个朋友到北京，我那冰箱里搁的西瓜，我说把那西瓜拿出来给他吃，但是这个西瓜搁冰箱里搁好几天了，切的时候吧，我就感觉这个色儿没有当时往里搁出来那么新鲜，就看就看出来了。就是变色发暗，不那么新鲜。然后我还是在那搞显微镜，我每天在看这些东西，我在研究嘛啊。我说先别吃啊，咱们在那西瓜上就蘸点那西瓜汁儿，滴在载玻片上的，完了又盖个盖玻片，就塞在显微镜镜头底下的，一看就跟那肉汤一样一样的，哎呀，都是那杆菌呢，密密麻麻呀。当时看完给我那朋友吓的，哎呀，他说得回看看。要不看吃完不就坏肚子吗？没有显微镜上哪知道去，上哪去看去？所以这个病菌病毒它是存在的，只是我们眼睛看不见，哎，搁显微镜放大几百倍看见了。 它不是厌氧的啊，它可以在空气当中传播。 对，它是蓄氧菌。所以你明白了，你真把它搞透了，给大家讲，大家明白了，大家明白了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做了，大家知道怎么做了，就能把病防住了。 对， 所以我说吧，几千年那些个奥秘一直没有解开，就是阴虚阳虚，气滞血瘀，气血不通，是吧？这几千年，先天之本，后天之本，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哎呦，谁能把这些事说透？这叫揭开千古之谜，哎，揭开中医的千古之谜，破译了它很多很多的未解之谜。 所以说这个科学的发展，人们对它的这个关注和重视啊，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谜会逐渐的揭开，尤其是这个有益菌，可能还有很多没有被人类发现的啊。 就现在我说这些东西啊，这个科学啊，现在按道理来说早都应该揭开了，早都有显微镜了，显微镜都300来年了，那你说到现在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，什么叫阴阳平衡？你看显微镜都已经问世300多年了，到现在依然不明白。 你的这份执着好奇也好，刨根问底也好， 就像那列翁虎克似的、 就是、这个神奇啊。 哎，你看磨玻璃的人多了，那都也磨几百年了，几千年了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发现病菌病毒，没有人发现细菌，没有人发现微观世界，他发现了微观世界，哎，不得了。那现在微观世界已经发现了， 喜欢琢磨 人体的阴阳。那现在呢，就说我是发现了人体的啥为阴，啥为阳，啥为正，啥为邪，就把这些事儿破译了。 那刚才老李你提到婴儿出生2个小时，然后这个双歧杆菌呢最多，是不是？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就是孩子在6个月之前他的免疫力非常强大，6个月之后呢，他就逐渐的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了。 是有人说吧，吃母乳，这个免疫功能就强。吃母乳期间啊、不得什么什么病，把母乳一断了，就开始要得病了，是不是有这个说法？ 这也是一种说法。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个问题呢？就是说，是不是和你说的有关联？ 微生态学研究哈，这个婴儿啊，到第7天的时候，是一生当中有益菌最多的时候，那是高峰期，达到100万亿之后。这个就一天比一天少，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，人的细胞在老化，它也是细胞啊，是吧？它也在老化，它也在减少，所以人死的时候它也死了，所以老了以后病多，在年轻婴儿的时候，儿童的时候病少， 就是因为这个正气多，这国防军多，他就病菌病毒就不敢来，他不敢进来，就没病。哎，等你一老了，他也老了，他抵抗不住病菌病毒了，哎，就开始生病了。等你一死，他也死了，就开始烂了。 所以我们老年人更应该补充这个哈， 这叫征兵。人体这是个小国家，是个小社会，它的安全应该靠强大的国防军来保卫。我们人体这个小社会生下来之后，大自然就给我们增一回兵，到第七天达到100万亿，之后就再也没往里补充过。所以人老了他也老了，人死了他也死了，所以老了以后病多，是这么个原因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婴儿吃母乳的， 那就刚刚我说的话题， 有益菌就多；吃奶粉的，不吃母乳的，有益菌就少。为什么吃母乳有益菌就多？因为母乳里头含有大量的双歧因子。 有益菌喜欢的食物， 有益菌喜欢的食物，都在母乳里头。所以你吃它吧，它体内里食物丰富，它长得好，它就健康。就是中医有一句话 啊，对，那现在这个有一些生产奶粉的厂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，也在往里面添加这个。 所以吃奶粉的，你看这个营养啊，实际是给那个羊吃的，给那正气吃的，也给自己的阴吃的，是吧？ 就给这些小生命吃的。 对呀、如果小孩生下来你就给他吃肉，那完了， 吃坏了， 那就坏了。为什么小孩不能吃肉？还有一个，就剖腹产，剖腹产的孩子，体内的有益菌特别少。为什么剖腹产的孩子爱生病？你看，这个妇女生孩子，她经过产道，这个双歧杆菌、有益菌就特别多；不经过产道，搁肚皮直接拿出来的。 女性的产道当中也有。 这个它里边有没有双歧杆菌？这个，现在医学呢还没有定论。反正是正常出生的有，不正常出生的少。所以现在整个医学都知道，剖腹产的孩子病多。 这个、 但啥原因？ 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说法哈、就是剖腹产和这我们正常生的哈、还是有一些差别。 对啊，病多，但是为什么病多？其实真正的根源就是体内的有益菌少，就是正气少。正气少，那邪就进来了，邪一进来，他自然就得病了。吃母乳的正常出生的，这个正气就多，这个正气就是双歧杆菌、有益菌。 所以我们不知道还真不行啊。 所以你啥都不知道，这就叫病于无知。死于无知， 无知， 所以不能无知，是吧？因为我们活着，那有句话说得好吗？有啥病有病，是吧？那你怎么不得病呢？你啥都不懂，胡了吧嘟的，能不得病吗？但你明白，明白了就知道怎么防，知道防啥，知道用啥防，那当然不得病了。你又不知道防什么，那能不得病吗？这就是明白和不明白的结果。 科学家已经把它定名为有益菌了，通过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判断出它是有好处的。 对，要不我说吧、就是这个菌，有益菌，就一说这个菌吧，弄得老百姓他不知道它是啥。如果直接就叫元气，这回老百姓就知道了，这是我们合成生命的一个部分，那它缺了我们肯定得病，它是我们的合成生命的元气，它是消灭病菌病毒的正气，它是调节我们阴阳的阳气，它是保护我们皮肤表面的胃气。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，你说这问题都不用讲了。就遗憾呢，要是这个医生发现呢，保证不叫细菌，就是这个名起错了，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叫气聚则生，气壮则康，气弱则衰，气绝则亡。 这气的重要性啊， 说气聚则生，啥是气聚则生？因为一生下来这个气就来了，先有精后有气，正气就来了，这就生，气聚了，聚到一起了，这就叫生。气壮则康，它强壮，吃奶吃母乳，吃母乳它的身体就强壮，就有活性。你吃这个肉它就不行，你喂了奶粉就不如吃母乳，喂奶粉它就不强壮，不强壮身体就弱嘛，是吧？就有病嘛。气壮则康，你看啥是气？就是这个单细胞，这个第二基因组，这个正气阳气，它要壮你就健康，它要弱，气弱则衰，它一减少，它一受伤害了